责，被当局要求缴付有关款项作册偿还。吕特形容涉事家庭因前所未有的错误无不受影响，税务官员、政客、法官及相关公务员令他们无力招架。报道指控有很多涉事家庭有外来移民背景，数以百计陷入财政困难。外界关注事件发生在荷兰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荷兰正实施封锁措施，内阁官员正考虑进一步收紧措施遏止病毒传播。吕特稍后会向传媒交代。六合彩方面，头二奖冇人中，六个搞出的号码是四、廿四、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特别号码是六号。三奖六十注中，每注就派70,000+。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渐转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年见就咁话。 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扮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 Promise 的鼓手 Anton 因为骨枯需要暂停打鼓一年嘅。对于他自己同埋各成员嚟讲咧，始终心底都有份忧虑。但系呢一首作品咧，反而令到他哋释怀，明白人生太多不能够掌握，所以更加要乐观期待。作曲 One Promise 填词陈永谦，编曲 One Promise Gary Tong CY Kong 监制 Gary Tong CY Kong。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One Promise， 明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Hello， 莫莉 ，Hello， 各位我哋依台嘅听众，大家好啊！ 系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冇咁冻嘅星期五晚上啦，17度啊，相对湿度65%啦吓，咁啊上翻去两位数字嘅气温啦。 但系唔好开心住，因为隔多一两日之后就冻翻啦。 星期日晚啦吓，咁啊显著咧就转冷嘅吓，咁啊星期一二嘅早上都仍然系寒冷，下个礼拜仲话后期有雨会落雨添啊，都仲继续喺度边嚟边去啊！ 啊， 系，所以喺屋企咧，即系大家咧可以尝试下，即系暖粒粒嘅被窝里面咧，学习一啲新嘅嘢，或者重温一啲旧嘅嘢。 我重温咗啦，我重温咗咩？琴日走咗出去跑咗一阵啊，就知道系啦，系啊，好开心啊，跑咗16 K 啊，吓，好舒服咁样翻嚟啦吓。 我依然就继续留守喺被窝入边， 我知有被窝喺嗰度。喂，但系你讲话重温嘢，我知道你讲啲咩啦，因为最近嗰啲社交大迁徙啦，社交网啊平台大迁徙啦吓，咁啊有移去新嘅平台，咁但系好似你咁，你都翻去啊啲古老吓，唔系古老嘅， 其实古老噶啦， 系啊，几廿年前一个循环嚟嘅啫嘛，磨砺系嘛，以前嗰啲嘅沟通工具啦，系啦， 我觉得八十年代出世嘅人先至会识嘅，咁顶窿可能去到90头啦，掹边嘅啫，咁如果而家你啲小朋友，你问佢知唔知乜嘢叫 ICQ， 佢哋唔知嘅分分钟， 以前嘅节目叫放 ICQ 嘅几多电视台， 但系所以我觉得佢哋可能真系未必识啦，当一个新嘅 app 咁样玩，因为其实大家都即系之前我都讲新事物去学啲啦，就系 download 咗新嘅一啲嘅平台啦，去尝试下啦。旧嘅咧，虽然我就未 download， 但系咧都睇到好多人 download。我有 friend 咧直情同我讲：，喂，你记唔记得你旧个 ICQ number？ 我记得，使唔使俾翻你啊？ 成日都系听到啲人系咁讲啊。 系啊，佢仲要系话佢记得我嘅 ICQ， 我都唔记得。 即系你以前成日都玩嘅，点解你又唔会记得？你哦，你个 friend， 我 friend， 因为你以前经常都同佢玩。 系咁话说，因为嗰个年代咧，即系啊，讲翻咩事咁啊？头先都讲大迁徙咁啊，其中一个大家都话喂，不如我哋都大迁徙，其中一个除咗之前讲新嗰两个平台之外，旧嘅都可以尝试翻啦。咁而呢一个嘅平台咧，而我朋友咧就先知嚟嘅。咁早好似年。上年年头的时候呢都已经跟我讲这番说话了，即是叫我去可以 download 返咁样啲。咁我唔制，因为点解呢，这个嘅平台呢，首先我已经唔记得晒啦，入面啲朋友有啲咩我都唔记得啦，同埋我唔想睇返以前啲嘢，因为我 做乜你以前做咗好多傻嘢 啊。係呀係呀，因为呢个年代呢佢会写咗就係你除非叫咩名之外，下面有啲 profile 嘅嘢㗎。咁亦都有一堆嘅，有一个大概就係你个内容想写啲乜嘢，大概唔知有百几二百隻字咁样， 好似 blog 咁啦，基本上系 一个自己嘅简介，即系你自己 account 嘅简介。咁嗰个年代， 你嗰时叫咩啊？ 我嗰阵时叫做同我而家个 email 一样噶、，HK 乜乜乜乜咁样咯，一个时间咁样嚟嘅。咁好多人都问点解会有呢个时间？咁其实因为咧，我唔知点解系嗰一次突然间想转名嘅时候咧，我睇到我时间玩紧呢个 ICQ 嘅时候，个时间系呢一个。十二点嘅几多分咁样，咁、 哦、 所以 就地取材 系啦，就转咗呢个名。咁自此之后嗰阵时又开始你要开 email 嗰啲噶嘛，咁所以我嘅 email 就系呢一个嘅名， 即系好随意嘅， 好随意噶咋。咁但系咧好好笑嗰样嘢就系、是、咧，我嗰阵时系完全唔识打字，咁英文我唔识啦，咁点同啲同学或者朋友沟通咧？咁佢哋就要学打字，一啲系手写，我嗰阵时好似种微兴手写， 手写版微兴嘅 速成嘅啫，或者仓颉，跟住我啲朋友打字好快，跟住我就每一次咧，我就好记得开咗个 account 之后咧， 你唔识打字真系痛苦， 我唔识打字啊，我揸住个 拆，不知点用啊， 拆解嗰、那个仓颉码啦，我望咗好耐，不停喺度打字，打即系打人哋不停写我 啦， 真系，我等咗你好耐啦，十分钟啦， 打 电话 倾好过啦，真系， 系啊， 真系痛苦啊！ 我自此之后，我就系因为 ICQ 学识速成，而速成亦都系唔算慢嘅人， 系逼出嚟嘅，所以 逼出嚟嘅。咁啊，彭晴咧，你有冇试过？ 我冇玩 ICQ 啊，我头先喺度諗緊啦，即係啦，呢个时代呢对我嚟讲呢，即係玩 ICQ 呢样嘢係空白咗嘅。咁我就喺度諗咗好耐，点解我嗰陣时冇玩到呢，係啊 ,90 年代嘅时候啊，咁我即係最知我都记得啦。嗰陣时我係读緊书、我其实呢係由中学开始，我去到完成咗个大学、我中间呢我嘅日程呢都係返学。跟住翻工做功課，我係做呢幾樣嘢嘅啫，係、啊，所以我冇玩過呢一樣嘢。通常都係有啲咩喜事上嚟咧，就打電話，咁就揾朋友出嚟啊傾偈啊，或者去人哋屋企咁樣傾偈，係咁嘅啫。所以真係，所以我就冇用過呢啲咁樣嘅通訊嘅 軟 件。 不過唔緊要嘅，好似彭晴咁，如果之前從來未玩過嘅咧， 係 頭先所講啦，可以當新嘅 app 嗰度去重新 download 啦。因為其實喺早幾年嘅時候，佢已經支援咗無論係手提電話啊、或者一啲。 啲嘅電腦、啊。 你會用嗎？真係你會翻翻 ICQ 頭先你話嗱，撇除咗你話你唔想睇翻你以前嗰啲嘢之外， 我懷疑我會開新 account， 因為點解咧？頭先所講啦，我唔記得咗自己 number 噶啦、哦、因為原來咧，如果你想開舊嘅 number 咧，你要兩年前你要向 ICQ 申請，你先可以 keep 到個新舊嘅 number。 哦，咁、哦、要申請翻嘅。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要即係做一個新嘅 number 啦。新嘅 number 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可以好似重拾翻一種嘅回憶咁樣。 咁、嗯、有咩名好啊？有咩名好啫？ 不如就 That's Why 咯， 都得。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du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喎，嚇呢只歌唱到皆知巷聞啦，喺九十年代嘅時候 ，That's why you go away。 性係兩個人嘅溝通方法， 不如我哋學下好好溝通。 敏感時刻， 性情中人。 嚟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 系啦，咁啊，逢礼拜五我哋都有性情中人嘅，咁啊，今日咧都好贴身啊，讲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呢个窥淫罪嘅，咁啊，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即系关于一啲偷拍啊咁样嘅，即系罪案未经同意底下，即系偷拍等等嘅罪行啦。其实早前政府咧就做咗呢一个公众咨询嘅，咁啊已经有公众咨询方面嘅结果啦，咁啊就话会其实就喺今个嘅年度啦，系啦，下半年啦，希望可以提交呢个条例草案啦，就系去立法嘅。今日亦都喺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当中咧，亦都有讨论过嘅喎，莫莉吓。 系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范畴里面啊， 系 可能我同彭晴咧都系一知半解， 系、 所以今日我哋都要有请啊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员出嚟同我哋倾下。 系啦，揾啊Mr. Francis Kong，Francis 出嚟同大家倾。Hello，Francis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条条例都讲咗好耐啦吓，咁啊卒之 系啦，做多年噶啦， 就立法啦，即系唔可以再用呢个不诚实取用电脑罪啊等等呢啲万能 key 咁样去吓检控啦吓。咁但系喂，讲翻呢一个系啦，偷窥啊系啦，淫窥等等呢一个情况，呢啲研究，你哋有冇做一啲呢方面嗰啲研究？其实。 其实我哋最近呢，其实应该是去年开始都做了年纪的啦。其实我哋呢其实都要有一些中期的结果。其实是关于一个从偷拍者的论述呢去解读偷拍群体的现象的。咁呢个是其实我哋同岭南大学社会学同埋社会政策副教授陈孝能博士去做的。咁就是啦，或者我哋可以讲。 讲下你找到啲咩出嚟呢其实。 中期的结果啦。咁、其实个研究会继续的。咁其中一部分呢其实我哋会了解到呢其实作为嗰啲偷拍者的一啲动机呢我哋会见到咧，其实即系呢个偷拍嘅发生咧，其实同一啲惯性嘅视觉有关嘅。 咩叫惯性视觉啊？ 即系成日睇呢啲啊？ 惯性视觉系啦，其实就系佢哋点样对一啲女性身体产生某种即系拥有啦，同埋接近嘅欲望。譬如可能，譬如话对于佢哋嘅即系长腿啦。或者短裙嗰個吸引啦，咁就一方面我諗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視覺上面對女性身體嘅吸引，覺得係即係作為男性好理所當然。咁但係咧，其實去到偷拍即係或者窺淫嗰個行徑嘅時候咧，其實當中就顯露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嗰個界線咧，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面被含糊咗。 點樣含糊咗？ 即係其實，譬如話啊，一方面其實你覺得，咦，其實我擁有咗，即係我覺得擁有即係女性嘅身體啊，即係呢個慾望啦。一方面係呢個慾望，眼睛上面，咦，其實我好想去睇喎。咁但係到其實佢真係去到去將呢、這個本來係只係想去睇，到其實佢作出偷拍呢個行徑咧、其實中間咧，其實就即係冇咗個界限， 冇界線 係啦，咁樣咯。咁但係咧，譬如我哋發覺就係其實佢哋好多時即係因為其實呢個訪問嘅對象其實都係嚟朗天尋求服務嘅人士嚟嘅。咁佢哋會即係講翻。其實偷拍呢個行徑，其實佢哋唔係要去分享，亦都唔係要去炫耀嘅，即係而係咧，其實可以係揾到一啲屬於自己嘅嘢，咁亦都發覺，其實偷拍嘅過程帶嚟嗰種刺激、 快感，又係嗰啲 成功感，係啦，咁樣咯。 係，但係頭先翻 其中一樣嘢， 係，但係頭先翻 Francis 都有講過，就話其實咧都係睇佢哋慣性想睇到嘅嘢啊嘛。但係某程度上，而家坊間即係佢哋網上隨意都揾到好多一啲愛情動作片啊，都可以睇到或者。可以滿足到啦，咁但係啦，佢拍嘅時候其實 suppose 或者其實有機會佢哋其實拍唔到啲乜嘢嘅喎，咁點解佢哋都仲係可以好刺激嘅感覺嘅咧？ 過程，因為享受過程係咪啊？ 都係嘅，其實另一方面我諗譬如話呢個偷拍嗰、那個。我哋要講翻偷拍個文化，其實這個就係造就成個偷拍嘅環境啦。咁其實即係嗰個我哋即係呢度翻翻去就係話嗰個慣性視覺點樣形成咁其實同我諗我哋認識咗好多年啦，關於偷拍文化，我諗可能我哋好熟悉嘅就係關於狗仔隊啦，即係點樣影啲明星啊或者啲名人啊。 咁、甚至呢啲嘢其實好公開，亦都好登堂入室噶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啲受訪者都好多時會提到、就係、其實佢哋接觸好多一啲關於偷拍嘅劇情，同埋偷拍嘅一啲群組。甚至咧，其實早到可能喺中學嘅時代已經開始接觸啦。咁當然呢度我諗，即係亦都真係唔排除，其實同成個互聯網嗰個發達有關啦。咁、而喺個研究裏面，其實亦都提好多嘅情況，就係話其實佢哋都分享到，咦，其實喺我哋嘅生活嘅環境裏面，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可以偷拍嘅機會。咁、甚至咧，其實佢哋話就係話，其實都親眼見過咧、其實唔少其他人咧係成功偷拍咗嘅。甚至呢啲情況，可能好多時大家會覺得，咦，其實喺扶手電梯啊，或者其實喺樓梯先會出現。咁但係譬如話，從佢哋嘅透露裏面，其實發覺可能有啲係呢、這個月台啦。街市啦、超市啦、商场啦，甚至喺街上边，其实即系都发生嘅。 喂 ，Francis， 我想问一下，你偷拍嗰啲人咧，即系嚟揾嚟求助嗰啲人啦，亦都系你研究嘅对象啦。 系 咪全部都系男性咧？咩年纪咧？佢偷拍嘅对象到底系啲咩？系咪全部都系偷拍女人咧？有冇其他即系偷拍男人啊？甚至乎系啦，其他嘅 其实今次访问对象里边咧，其实大部分基本上嚟揾我哋服务人全部都系男性啦。咁、而接受即系今次訪問嘅咧，即係研究訪問嘅話，都係男性。咁、而我諗大部分嘅情況咧，其實今次我諗我哋研究裏面其實大部分係集中喺男性對女性嘅偷拍。咁多數係講翻關於偷拍裙底嘅， 係裙底嘅。 系啦，咁當然頭先你講到就啊，會唔會偷拍即係男人偷拍男人啊？係有嘅、不過喺呢個研究裏面少啲， 係都有出現嘅。 但係佢哋通常係自己都覺得啊，我開始都病態啦，我一定要揾人求助而揾你哋，定、係一啲社工轉介佢哋過嚟，或者定係因為啲咩事 影嚟影去影唔到， 所以就揾你哋幫忙咧？ 係嗱個情況反而調轉頭咧，係其實好多時其實佢哋有好多種狀況，好多時其實佢哋係啱啱俾人拉咗。或者啱俾人發現，可能係佢嘅伴侶啦，或者其實佢嘅一啲親人啦，發現咗其實即係佢有偷拍呢個行徑。咁通常講緊偷拍係偷拍裙底嘅，即係偷拍女人嘅裙底。咁而佢哋自己嚟嘅。咁就即其實係佢哋主動自打電話嚟嘅。咁就然約我哋就係、因為我諗好多時其實佢哋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实头先讲紧，咦，其实佢哋好有成功感或者满足或者快感，但系咧，其实同时某程度上咧，其实佢哋都会有一种自责或者其实一种羞愧嘅。咁呢个情况其实都好多时，其实亦都令到嗰个问题又收埋咗啦。即系而正如头先你所讲咧，其实呢个都系即系常发生嘅，就系其实佢哋会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个人嘅问题。即系会将自己即系发做呢样嘢咧，即系视为一种病态啊，或者心瘾啊，即系唔明白，咦？点解自己会咁样做？咁就呢、个亦都系驱使，其实佢哋会嚟嘅。咁就我谂呢度，其实我谂都可以，即系喺个研究里边，我哋会有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发现，就系、其实偷拍文化对佢哋嘅影响咧，其实都几深远嘅。咁但一方面呢，其实大家会知道就係、係啦，唔係赖晒佢，反而呢其实就係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呢，其实佢哋唔会淨係将个问题呢其实觉得係自己改唔到㗎啦，係自己咸湿啊，或者自己有病啊，咁、所以做出嚟。如果佢哋有机会呢调转头，其实佢哋会去认识到，咦，其实即係社会上面即係点样纵容偷拍文化呢，同自己做出呢樣嘢有關係啦，而可以將其實即係呢個問題嘅發生咧，其實可以反而歸咎翻一啲實質嘅情況。 社會縱容嘅意思 ，Francis 係咪因為冇而家冇法例可以即係作出一個即係檢控，咁所以係咪就係縱容咗啊呢啲人就不斷就喺度嘗試去犯呢個嘅即係罪行啦？可唔可以咁講咧？不斷咁樣重複偷拍。 這個、其實我哋係見到，我哋好多時見到嘅係呢個情況咯。但係咧，其實更加普遍嘅咧就係、其實正如剛才我所講咧，其實一啲偷拍嘅一啲喺色情網站裏面偷拍嘅一啲劇情啦，甚至其實可能譬如話偷拍嘅一啲群組啦，即係其實佢哋會將一啲偷拍嘅 即係片段，其實係上載喺個群組裏面，其實係公開分享嘅。 哦，所以佢哋就互相嗰啲喺度 交流，係啊，交流係啦，分享咁，所以就形成咗佢哋屢次都屢犯咯。 係，但係另外翻時，我又想問下啦，頭先你所講嘅呢樣嘢，會唔會亦都係譬如當我哋俾人偷拍咗啦，但係我哋都覺得、算啦，都唔好出聲啦，因為收家又或者怕醜而唔敢講呢件事，而造就到佢哋會繼續去做呢樣嘢咧？ 嗱，呢個咧其實亦都係我哋睇到就係話，其實偷拍文化雖然咁普遍啦，即係嗱，佢哋係其中一部分係將呢個偷拍文化延伸出嚟嘅。咁但係你話點解啲人會會覺得舉報都係一種羞愧咧？這個其實調轉頭，我諗我哋可以問翻轉頭，咦？點解其實會即係應該阻止係覺得理所當然㗎？咁但係點解其實覺得咦其實會覺得係即係去舉報嘅時候覺得係一種醜呢？咁呢種係其實就係我哋會另一方面就覺得好多嘢關於偷拍嘅嘢呢其實仍然都留喺地下。冇得公開去講啦， 係啦，所以我哋要講啦，今晚就係真係係啊，冇錯，或者有陣時啊 blame 個 victim 啦，喂條裙著到咁短，梗係影啦，係嘛，唔係好想影嘅啫，係不過唔知點解嘅啫。嗱，翻嚟我哋再講啦，好嘛，莫莉同埋 Francis 係咧，十點半我哋即係係啦，聽聽新聞先係啦。新聞翻嚟之後，我哋繼續敏感時刻，今晚性情中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署长向油麻地新田地街20、22、24和26号发出隔离令，任何人不得在未获准许下进入或离开受隔离的地方，或将任何物品带进或带离受隔离的地方。隔离令有效至本月28号的晚上11:59。卫生署表示，由于近日出现多宗同有关地点相关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而署所内有多个劏房亦沒有住客名單，令到追蹤接觸者工作出現困難，所以衛生署署長發出隔離令，以便識別可能遺留的個別住戶，盡快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政府發通告，去年7月1日前受聘的公務員需要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等，並在部門發出信函的4星期內簽署，若果公務員拒絕簽署，有機會被終止聘用。通告附件列明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或以公職身份表達同政府立場相違背的意見等，都屬違反誓言同聲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常任秘書長楊何培恩拍攝短片，指宣誓或者簽署聲明不會影響公務員的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平集會、自由結社等權利，但是指出權利並非絕對，公務員行使權利時要兼顧國家安全、社會安寧、公共秩序，亦都要符合身份所帶來的責任和要求。一名工程承辦商東主涉嫌貪污賄賂，以取得總值130多萬元的酒店冷氣工程和維修保養定期合約，涉及非法回佣共約135,000元，被告承認控罪，案件押後至本月29日判刑，被告還押後判。民建聯收到不少市民投訴今期的水費單數額驚人，形容是天價水費。水務署表示會個別跟進今日提及的個案以了解情況，若果用戶有經濟困難，可以向該處申請延長繳費限期或者分期繳款，水務署會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水務署說已經取消之前估算水錶讀數的水費單，並且合併用水周期計算帳戶應繳付的水費，而被取消的水費單所繳付的水費亦都於合併的水費單中扣減。由於部分合併的水費單或者會涵蓋2至3個用水周期的水費，故金額會較正常只涵蓋一個用水周期的水費單為高。署方說用戶亦都可能接受到疫情影響而改變了用水的習慣。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0783點，跌了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3778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54，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3，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14美元。賣出1843.65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輕微至和緩嘅東北風，聽日漸轉東風，晚上風勢增強。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顯著轉冷。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你凝视紧啲咩啊？ 我凝视紧凝视香港2021年短片拍摄比赛嘅详情咯。 不如你听一下评判之一陈志发阿 Steve 有咩 tips 俾你好过啦。 点解你会拍校园欺凌？佢话冇啊，因为而家最 hit 啊嘛。咁我咁你有冇经历过咧？你俾人你恰人或者你俾人恰有冇吓？冇啊。我觉得最重要系个感觉咯。你边样嘢系最有感觉？如果个感觉你觉得应该唔会同人撞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 Steve 迪斯二台远线。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校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0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 亦都继续我哋嘅话题啦，莫莉系啊，冇错，因为讲呢一个亏淫罪啦，继续揾翻阿 Francis 一齐同大家一齐倾下啦。因为条例方面咧就系啦，咁啊政府就话个目标希望下半年度咧可以提交呢一个条例草案啦。咁啊公众咨询200几份嘅，即系收翻嚟嗰个嘅睇法嗰啲报告咧，就讲翻，大家都支持嘅。咁但系你觉得譬如话佢而家订立嗰6项嘅新刑事罪行嗰、那个范畴，觉得可唔可以？能够解决到系啦，而家社会上面出现头先你讲，譬如嗰啲偷窥啊，系啦，偷拍啊等等呢啲情形得唔得咧？ 我估系一个重要嘅方向嚟嘅，即系如果喺香港嚟讲，但系如果你话要去解决呢个问题，就真系我谂冇乜可能啦。咁、其实呢个唔系香港独有嘅情况，我谂我可以讲少少咧，就系、是、其实喺澳洲咧，其实曾经都做过一啲研究咧，就系讲紧即系关于即系性侵犯或者即系性罪行呢个问题咧。其实即系其实牵涉到好多社会文化啦，或者性文化啦，其实即系各样嘢，咁所以其实喺举报上面咧，其实即系其实都唔系好 阻吓性， 能够系啦，即系唔系好能够做到嘅，咁即系譬如喺香港，其实都一样嘅情况，就系其实我哋会发现就系其实譬如可能譬如举报嘅情况，其实只系占即系实际发生嘅 少啊， 系。好少好少吓，即系我估可能少到你都估唔到，就系只系得10分1嘅。 点解咧？系咪因为冇呢个条例即系系啦，去协助检控，抑或大家唔敢出声？ 系啦，好似我头先所讲，息事宁人都算啦，算啦，跌跌咗去就算啦，咁咧。 系啊。 事实上，我谂嗱，我哋如果好多时，我哋只系觉得咧嘅，头先你讲话。其實出聲嘅人其實多咗好多嘅已經，甚至其實我哋發覺就係、是、其實譬如話一啲其實佢冇被拉嘅人咧，其實佢哋自己都會嚟揾我哋嘅。 哦， 咁呢個係我哋覺得係啦，你哋都我啦，我都覺得好出奇。 係啊， 我哋過往十年嚟咧，過去往係冇呢個服務，即係冇呢個服務，而其實佢哋覺得揾，即係佢哋揾來都揾去都揾唔到， 亦都唔知邊度可以幫助到。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就係話其實而家刑罰咧，其實如果譬如嗰即係今朝立法會傾嗰幾項罪行咧。其實大部分個刑期其實係加重到去五年嘅，咁、而其實佢參考嘅國家咧，即係司法管轄區咧係加拿大同埋蘇格蘭嗰邊，咁、你會想象就係話其實喺嗰啲國家其實佢哋嘅即係公民教育啦，或者其實性教育啦，其實呢方面咧，其實係相當普及嘅佢哋，亦都咧其實可以公開討論。是相当即是都几能够其实在生活里面讨论的。咁、但是香港的情况呢其实个落差相当大的。咁、我想头先你问到就是说其实这个立法是好的精神是好好的。咁、就因为他一直讲緊关于性自主嘛。咁、其实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咁但是呢如果他在香港完全其实在性教育方面呢其实追不上的话呢其实你立这些法呢其实唔系能够令到啲问题冇咗嘅，反而其实令到其实如果即系我哋即系疑问到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其实喺净系立法而冇其他一啲即系社会教育，性教育，系啦，咁如果冇嘅话咧，或者唔普及嘅话咧，其实即系或者成个社会文化倾讲性嗰方面，其实都仍然好大禁忌嘅时候咧。其实就算我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会不会找人谈呢、即是在我即是我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哎我想去偷拍了我会不会觉得其实是有人可以跟我谈到呢、如果是没有的时候那这个情况只是会继续流传在那个人那里甚至其实这个问题继续延伸下去。 同埋呢个因为心瘾就算佢真係受到刑罚啦之后出嚟都好大机会。 即 係 要搣得甩呢种病态或者搣得甩个瘾先得啦係咪 係咪係。嗱呢度呢喺我哋做呢十年里面呢我哋发觉就係、其实我諗呢个认识都好普遍因为无论喺心理或者精神科上面呢其实睇呢啲情况呢其实都系传统嘅睇法。咁、但係透过呢个研究即係上半部我哋傾呢个研究呢其实社会学上面呢或者即去研究整个社会问题呢其实讲返喺我哋即从呢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呢就会睇到好多一啲其实我哋点样喺生活里面被分途 分途。 咁、甚至其实将呢啲行径内化咗成为觉得系自己嘅病态。而意識唔到，咦？其實呢樣嘢喺個環境裏面即係頭先所講，其實我哋講緊即係偷拍網站，或者其實狗仔隊去偷拍人哋啲私隱，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公開而冇被禁止嘅。其實呢個先至係緊要喎。咁、而呢個咁緊要嘅情況，亦都真係即係我哋都講話係一部分咧，其實幾重要嘅地方就係其實點樣系統化咁樣去物化咗女性嘅身體。咁、其实呢个系造就緊偷拍呢个问题嘅。咁、如果我哋唔去即系去睇呢样嘢只系将呢样嘢去归咎个人嘅话呢其实呢个亦都系好多时其实我哋嘅即系服务使用者嘅佢哋会咁样睇自己。 明白喂其实系知道嘅即系狗仔队偷拍当然都系一个即系你可以讲话做嘢啫咁样但系明白嘅咁呢个涉及如果系偷拍嘅话都系一种侵犯系咪咁但系而家你讲呢、這个窥淫罪其实系一种性嘅罪行嚟嘅喎。所以你同埋你偷拍人哋嗰个嘅即系私密处啦系啦正所谓今日我哋用个罪行嗰个说法。咁其实由个严重性又唔同㗎喎。 系啊系啊。其实大家会觉得其实呢个应该严重好多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但是呢其实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呢其实制造緊呢个问题或者助长緊呢个问题呢其实是背后嗰堆即是助长緊偷拍文化嘅一啲嘢。如果我哋唔喺嗰度斩草除根嘅时候呢或者其实做啲功夫或者唔好话斩或者可能我哋唔能够即是即时除咗佢啦。咁但係其实我哋会唔会睇即是我哋会唔会将呢样揭示出嚟而大家去睇嘅时候觉得咦当我去做呢偷拍行径嘅时候其实我哋究竟受緊啲咩影响系咪其实我都认同咗呢个偷拍文化呢咁嘅话呢其实佢就会多一啲空间呢 其實去了解，咦，其實唔係個人問題，而其實我係受緊啲咩影響，咁變咗就好同我哋而家接觸呢十幾年裏面接觸嘅人好唔同，就係其實佢哋好多時覺得，咦，其實我控制唔到，佢覺得自己係病啊嘛，咁變咗咧，其實即係佢嚟到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就已經即係投降曬嘅，覺得其實。咁、啊、但係如果佢話佢有機會認識，而其實喺生活裏面有啲嘢影響緊佢、即係正如而家即係我哋肺炎咁、咦咁我哋知道，咦其實唔係我哋自己有咩問題，咁我哋戴口罩其實防止到呢、這個即係肺炎入侵我哋，咁、同樣啦，其實如果譬如我哋知道，咦其實某啲偷拍文化嘅嘢即係影響緊我哋嘅時候，咦其實我點去防範呢，我點去分辨呢，甚至其實正面啲去睇嘅時候，其實我認識女性嘅身體會唔會可以從多啲角度去認識呢，就唔係淨係同一個擁有係啦去認識呢。咁呢個其實我諗我哋都覺得就係話，其實從治療嗰方面或者喺我哋服務裏面，其實我哋未來呢其實會、研究多啲，亦都會實踐多啲，就係話其實點樣去推廣呢樣嘢。咁令人有個意識就係話，咦其實當佢做呢、這個即係做出呢、這個咁大問題嘅嘢嘅時候，或者其實咁令社會救病嘅嘢嘅時候咧，其實除咗怪責之外咧，其實或者其實覺得自己、有病之外，都要質疑一下，喂，點解我會咁做嘅咧？ 明白， 同我接觸嘅有冇關嘅咧？ 啱好啊，多謝你啊 ，Francis， 哇，今日好詳細啊，同大家從唔同嘅層面去理解呢一個嘅偷窺啊嚇，咁啊，希望大家都明白嚇，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 ，Thank you， 拜 拜。 我哋又講住去另一個更加重要嘅時刻嘅咯，即將係啦。 係啊，咁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咧由十二月尾嘅時候開始啦，咁、我哋咧都會喺敏感時刻嗰度咧一年啊，五個禮拜啦，有十集啦，展翅青見超新星咧會播出嘅。今日眨下眼已經去到第八集嘅啦， 咁快嘅。 係啊，咁啊，今集嘅超新星咧，佢嘅名字咧叫做張以豪啊。咁啊，究竟佢係講啲乜嘢嘅咧？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真系一个充满梦想嘅地方嚟噶，呢度捉啲梦想，嗰度捉啲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青见超新星出嚟噶啦。 系、今集变出嚟嘅超新星系张以豪。 学嘅第一样嘢最简单就梗系洗头啦、因为始终我哋 Junior 呢个最基本同埋最应该学得最要最好的。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入面真的充满梦想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 之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磨璃声声又是我啊！究竟今个礼拜你又出咩题目考我呢？ 见你剪咗个靓发，就不如讲一个关于发型设计师学徒嘅古仔啦。如果要用一个成语去形容佢，你又会用啲乜嘢啊？ 一定系无法无天啦、因为佢哋剪晒人哋啲头发就无法，而且喺呢啲salon工作嘅人咧，经常都要做好耐啊，有排都见唔到天光啊，仲咪无法无天？ 撞鬼你咩？无法无天，你又真系无法无天啊！不如听下今次学完张以豪嘅故仔，你先再同我哋讲啦。 好，今日我出到去出边咧，揾到一位展翅青见超新星啊！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咧？ 好，大家好啦，咁我系今次展翅青见超新星嘅得奖者张以豪啦，咁可以叫我英文名阿 Jack 啦。咁我係喺依間 Lofa Hair 度做Junior 嘅，咁我主要嘅職責多數都係幫我師傅手製造chemical 方面，即係化學品嘅嘢，即係染頭啊、電髮啊、highlight 依啲，大部分嘅都係我工作嘅日常工作，同埋可能有啲 duty 我都要做翻嘅。 細個嘅時候想做啲咩？ 細個嘅時候，因為自己。那個可以咁講，就話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啦。咁不過點解會入呢一行，就係因為中學時期咧就比較樹。又唔係話好。 唔係喎，你個樣好似可以識到好多女仔喎。 唔係嗱，人哋睇我咧，好多都會咁講嘅，但係咧。自己就比較內向啊，比較怕醜嗰啲。 咁即係可以同到一般人即係一般嘅相處啦。咁但係相反，其實自己都係比較內向啊，同埋比較孱弱啲。 嗯，咁嗰陣時你覺得即係入咗呢個計劃嘅時候，你已經係已經揀咗一個同髮型設計有關嘅嘢啦，定係入邊再有人話俾你知啊，你適合啲咩，適合啲咩咧？ 依、這個其實入邊其實佢係有其他嘅唔同類型嘅工作俾我哋揀。嗯，跟住我哋會可以了解嗰一行嘅入職最低嗰要求啊，入職要做啲咩啊，你要學到，你要識到啲咩啊，你最基本要做到啲咩啊，或者佢哋嗰個履歷啊、背景啊，點先可以入到呢一行，佢都會同我哋講解一下嘅。咁不過嗰段時間咧，其實就會有個社工咧跟住我哋一年嘅。咁嗰個社工係租咗啦，咁我係我個社工。咁呢個社工其實佢係幫咗我入依行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為始終佢係每個月會揾我係咁傾偈啊，會了解我想做啲咩啊，諗到我幫我揾我需要嘅資料啊，課程去邊度修讀，佢會好多係咁同我傾啊，同我成，即使唔係話翻工啲嘢，可能自己私事啊，好多唔同嘅方面嘅嘢，都會同我自己講，同我傾，令到我自己嗰、那個我嗰一點，我嗰個圈圈，我會揾到嗰個圈圈，再揾到嗰一點咁樣。 即係自己知道自己想點。 係啦，係咁樣。佢就幫咗我依樣嘢好，同埋依。就係、是、話入依一行就其實佢就係幫我推介咗啲資料俾我，跟住我再去修讀啊，成咁就入咗依間公司咁樣。 嗯，好啦，修讀嘅即係呢個髮型相關嘅一啲課程，你覺得同你想象中最大嘅分別係咩？ 有嘅，咁一來其實可能一般一般雖然而家普遍嘅人可能佢哋自己嘅要求高啦，咁、但係其實可能佢對某方面嘅嘢其實。都是比較難掌握，例如我們的、洗頭水啊、不同的產品啊、不同的東西其實都有不同的功效呢、其實我們都要理解，因為我們始終是幫客人做的時候呢，我們要對那個、產品的理解，我們才可以這樣去幫客人做到他們心目中的東西、因為如果我們盲中中可能用這些可能、幾元有支 color 或者幾十蚊有支卡啦，幾百蚊有支卡，嗰、那個分別其實係一定會出現咯。 嗯， 可能幾百蚊嗰支卡啦，佢上色嗰度係靚，但係佢好貴，佢用料好貴。佢幾好平嗰啲卡啦，佢用料好，佢用料好平，但係佢都上到色。咁但係對於頭髮嗰、那個健康程度係咪又係足夠咧？又或者係啱嗰隻頭髮咧？咁又會唔同。即係好多嘢，依啲可能我哋都要了解啊，去學啊，去自己去研究啊。即係邊啲人適合邊啲 color， 邊啲人適合邊啲 product 咁樣，唔同方面嘅嘢都要去理解。 咁好啦，到真係實際去到即係呢個 salon 度做，學嘅第一樣嘢係咩咧？ 學嘅第一樣嘢最簡單就梗係洗頭啦、因為始終我哋 junior 依個最其實係。最基本同埋最應該學得最要最好嘅，因為始終客人洗頭嘅話，其實我哋始終都係服務性行業啦。咁客人嚟到咧，其實都係想舒服、快捷、靚嘅。咁我哋舒服呢個程序咧，咁就洗頭嘅其實佔好大嘅部分啦。因為洗頭你可以有包括按摩啊、拗頭啊，同埋一啲熱敷嘅處理，即係可能。俾條熱毛巾佢啊，咁樣其實好多呢啲方面其實都會令到個客人個滿意程度可唔可以達到個標準咁樣？因為洗頭其實好難講好壞，髮型都好難講好壞。因為你要明白就係每個人個風格同埋每個人嗰個中意個程度都唔同。 我知道我中意我嗰啲啊，但冇人中意我嗰啲。 就係類似呢啲嘢，就係可能每個人自己個取向啊，自己嗰個方面都可能唔同嘅話咧，咁就會令到每個人嗰個方法。方式同埋嗰個技術都唔同咁樣咯。 有冇喺度俾人鬧過？ 有，即係呢樣嘢其實鬧其實係我唔可以話係好正常，但我可以講話 佢唔鬧你，唔代表佢對你好。 嗯， 佢鬧你，亦唔代表佢話真係當你係自己人。嗯，因為你要始終即係我而家其實我今年19歲， 嗯， 我上年18歲先啱啱入。 嗯， 其實我入咗依行唔係話好耐，但係佢哋要教我哋嘅嘢其實唔單單只可能技術啊，你要做啲咩啊，甚至你做人嘅道理，其實佢都會同我哋講到。嗯，即係我師傅咁，其實雖然佢感覺上可能會俾人話好玩玩下，但係佢會同我講話，你做咩嘅時候，你就放啲咩嘅心態落去。 嗯， 即係可能同啲客溝通嘅時候，你放啲開心啊、愉快、舒服啲嘅心態落去咯。咁但係你做緊嘢嘅時候，你就要確保你係 100% 認真，係專注喺嗰一樣嘢嘅方面。 嗯， 同埋你處理事上嘅話咧，處理唔同嘅事，其實你自己嗰個諗法啊，同埋嘢咧，一定要變通。 好，最後兩條問題啦。 嗯， 呢段期間最想多謝邊個人咧？ 咁最想多謝咁最基本梗係要爸爸媽媽。係。咁爸爸媽媽，因為爸爸媽媽俾我個自由度其實好大。 嗯。 佢好。你可以講話佢好放縱我，但係我相反，我覺得佢係俾我自由度好大，佢好支持我做我想做嘅嘢。但係相反就係佢唔想有好多問題要後面處理， 嗯， 即係例如哦，你整親啊，你有咩問題啊，你唔開心啊，你食佢唔想做到呢啲，嗯，即係可能你要揀一份工嘅，你自己中意而你又唔會覺得。 好委屈嘅， 係啦，同埋你會自己頂得順嗰種程度嘅，咁， 嗯， 佢就會覺得依樣嘢先係一個最正確嘅方向，同， 嗯， 埋自己去自由度俾我嘅嘢。咁第二個咁想多謝咁就係，Jojo 啦， 嗯， Jojo 就係我啱啱講嗰個計劃入邊嘅 社工， 其中一個社工。咁依個社工其實佢幫到我好多，因為我。同人傾偈，同朋友傾偈，其實有嘢，其實有啲事，其實唔敢講， 嗯， 因為佢係你嘅朋友。我唔係話佢會講俾人聽啊，成，但係始終你可能會，始終有一層隔膜，就係我唔可以講出曬全部嘢俾你知嘅。 嗯， 相反就係 Jojo 嘅話咧，就係，是，社工，我可以同佢講好多平時我唔講得嘅嘢。 嗯， 因為始終佢同我嘅朋友圈比較爭得遠。 嗯， 佢同我嘅朋友可能少冇聯絡，冇聯繫，即係唔會有接觸嘅。咁， 嗯， 我可以同佢講好多比較私隱啲嘅嘢，可能我自己諗法啊，自己唔同嘅想法去向啊，好多嘢都可以同佢哋講翻，而佢又可以俾到好多意見我。 磨璃聲聲，咁究竟正確嘅答案係咩啊？ 可以用孝感动天啦， 点解咧？ 嗱，如果你有睇到视像版本嘅话，其中有一幕非常之感人噶，张义豪咧帮佢妈咪洗头，你有冇帮你阿妈洗个头啊？头发你都未掂过一条啦，你就系识洗佢嘅钱啫，年轻人，下集你再嚟过啦。 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 这一对手与同上队友 加到呢個展翅青健超新星啦、 嗯，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嘉許啊！ 係啊，今日已經播到第八集啦、嗯，張以豪呢個嘅同學仔， 係啊，冇錯嚇。咁啊，呢一首歌曲啊特別啊，送俾佢嘅， 係啦、啊，因為佢都係一個神隊友嚟嘅， 係啊，Anson Low 嘅神隊友嚇、啊。 今日敏感時刻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唉，開心嘅時間真係特別快嘅啫， 拜拜。 Bye